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学背心观、细心观跟摄心观。今天背心观，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咁今日我哋咧就系学悲心观嘅。 那我们应该都知道，菩萨道就是特别强调大悲，大悲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大悲。 我应该都知道啦，菩萨道就系特别强调大悲嘅，大悲就系菩萨道。 我们没有大悲，那不算我们是修菩萨道，有大悲才能够修菩萨道。 系冇大悲就唔算系菩萨道啦，有大悲先系菩萨道。 不管我们是属于哪一个传统，菩萨道就是大悲，大悲就是菩萨道。 唔理系边一个传统，大悲就系菩萨道。 我们要修菩萨道，没有大悲，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哋冇大悲就修菩萨道就系不可能嘅事情。 所以，悲心观是特别重要。 所以悲心观系特别重要。 所以，知心观就是悲心观的在，菩萨道里面，知心观是悲心观的方便。 所以菩萨道入边，慈心观系悲心观嘅方便。 因为悲心观，所以才能够修菩萨。 因为悲心观先可以修菩萨道。 我们知道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知心观。 我知道南传佛教特别强调慈心观。 在南传佛教，知心观就是十波罗蜜之一。 在南传佛教，慈心观就是十波罗蜜之一。 有知心观才能够成佛。 有慈心观才可以成佛。 大乘佛教也是用这个道理。 大乘佛教都是用这个道理。 有大慈才能够有大悲。 有大慈才可以有大悲。 有大悲才能够放下，如果没有大悲放不下。 有大悲才可以放下，没有大悲就放不下。 如果有没有大悲放下，那就变成罗汉。 如果有大悲，没有大悲放下，那就变成罗汉。 那就不是菩萨所修的法门。 就不是菩萨所修的法门。 菩萨就不要成罗汉，如果他没有成法身的条件。 菩萨没有成法身的条件，那他都不要成阿罗汉。 那修成佛的条件就是修波罗蜜。 修成佛的条件就是修波罗蜜。 因为我们波罗蜜不圆满，我们不是佛。 因为我们波罗蜜不圆满，我们不是佛。 我们波罗蜜不圆满，重要的因缘也是我们还没有大悲。 我们波罗蜜不圆满，重要的因缘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大悲。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在阿含经里面，慈悲喜舍的所缘就是众生。 我们已经有说明了，在阿含经里面，慈悲喜舍的因缘就是众生。 众生是有漏的境界，不是无漏境界。 众生是有漏的境界，不是无漏的境界。 所以我们有说明要加十念处的修行，才能够用四无量心来解脱。 所以我们有说明要加四念处的修行，才可以用四无量心解脱。 那十念处就是解脱的智慧的条件，没有十念处不能够解脱。 四念处就是解脱的智慧的条件，没有四念处不能够解脱。 有十念处才能够有四真经，有四真经才能够有四瑞利巴的宗主 神珠 有再能够有定，就能够修加心道，有加心道再能够修无根，无根变成无力，再能够修七种戒之分成见道。 因为八支神刀能够出现在一起，那等候用修道得到究竟法，这是修行的过程，不然我们无法解脱，不管我们是用菩萨道的道理还是罗汉道的道理一样。 咁有四念處，先有四正勤，先有四神足，咁先可以修定，修定先有加行，先可以修五根五力，咁然後再修七覺支，咁就可以見到啦，咁就可以同呢個八聖道喺埋一齊，咁如果唔係就冇辦法解決啦，唔理我哋係咩修乜嘢法。 那些道理就不会改变，只是我们怎么解释会不一样。 我啲道理唔会改变，但我哋点样解释就唔一样。 那，现在，为什么悲跟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有说明， 而家点解痴同埋悲有密切嘅关系？我哋有说明。 因为你有痴，你才能够有悲，因为。没有吃，你不会有真的悲。 因为有慈先可以有真嘅悲，冇慈就冇真嘅悲。 因为有吃，所以你能够想，利益众生。 因为有慈，所以你会谂住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就是吃，吃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慈，慈的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要说明，此叫做变成自己跟众生的朋友，这是利益自己，利益众生。 慈就叫做自己同众生变成朋友，咁呢个利益自己，利益众生。 因为你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以你要思维苦，因为众生在苦里面。 因为你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以你要思维苦，众生喺苦入边。 所以。是能够承受，因为你是为苦来能够利益众生， 慈可以成熟，系因为你思维苦嚟利益众生。 这样在你的痴能够承受，不然你的痴就是你的妄想而已。 咁样你嘅慈先可以成熟，如果唔系你嘅慈只不过系妄想。 利益众生就是。帮助他们，减少，他们的苦。 利益众生就系帮助佢哋减少佢哋嘅苦。 众生是在苦，他们不是在乐。 众生系苦，系唔系乐？ 所以佛没有叫乐圣谛，他又叫苦圣谛。 所以佛冇教乐圣谛，佢又教苦圣谛。 众生是在无常。 众生系喺无常， 无常才是真的苦。 无常先系真嘅。 佛所教的其他的苦，都是了解苦的方便。 佛所教嘅其他嘅苦，都系了解苦嘅方便。 所以，一定要了解苦。 一定要了解苦， 一切众生是在苦里面。 一切众生都喺苦入边。 因罗汉还是在苦里面，因为身体本来就是苦。 连阿罗汉都喺苦入边，因为身体本来就系苦。 不过他的心已经没有苦，因为他有超越身体的苦的因缘。 不过佢嘅心冇苦，因为佢已经超越苦嘅因缘。 不过身体的苦的因缘，谁都没有办法超越。 身体苦嘅因缘，边个都冇办法超越。 所以佛是教有生一定有老，一定有病，一定有死，这就是世俗苦，不是生亦苦。 咁所以佛系有教，有生一定会老病死，呢个系世俗嘅苦，唔系圣意嘅苦。 什么是生亦苦？ 乜嘢系圣意苦？ 就是执着， 就系执着。 因为我们执着无因，所以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生亦苦。 因为我哋执着唔稳，咁所以我哋了解乜嘢系圣义苦。 那所以《大般涅槃经》叫 了解苦就是了解不苦， 所以大波涅槃经就教了解苦就系了解不苦， 苦的就是不苦。 苦提就系不苦。 为什么苦的就是不苦？ 点解苦提就系不苦？ 因为，苦的条件，心的苦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执着。 因为心嘅苦嘅条件就系我哋嘅执着。 你了解执着为苦的因缘，那你就了解，真的苦的就是不苦。 你了解苦嘅执着为苦嘅因缘，咁真嘅苦体就系唔执着。 现在我们已经有讲过，在《阿含经》里面，在《阿毗达摩》里面，苦就是从一切是毗卢的角度来看，就是依他起，就是缘起来的。 咁喺瑜伽师地论嘅角度咧，苦就系依他起啦，所以从缘起嚟睇。 不过唯识是教大乘佛教是教那个我们的缘起，就是靠边际。 唯识就系教我哋嘅缘起咧，就系靠片计。 我们的边际就是我们的无常就是边际来， 我哋嘅无常就系片计嗰度嚟， 因为我们是为什么无常？ 因为我哋思维乜嘢无常， 我的无常。 我 我 嘅无 的 常， 太太的无常， 我太太无常， 我的小孩的无常， 我嘅孩子小孩无常， 我的房子的无常， 我家屋无常， 我的国家的无常， 国 我们 家 的 无 意 常。 识的无常，那些无常都是从深一点的角度来看，他们本来就不存在。 嗰啲無常喺聖義體嘅角度嚟講，本 他 來就 们 唔存 是 在， 属于我们的概念而已， 係屬於我哋嘅概念。 所以，依照大乘佛教，依照一切是毗卢，依照唯识，就是我们不了解真的无常。 所以依照大乘佛教瑜伽师地论唯识，我系唔了解真嘅无常。 真的无常是属于，五蕴，12处18界， 真嘅无常属于五蕴12处18界。 这个只是佛陀的方便而已，方便讲的， 呢个只不过系佛陀嘅方便。 不是深义谛，是世俗谛， 唔系圣义体，系世俗体， 真的世俗谛。 真嘅世俗体。 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那个我的无常，我的太太的无常，如果我要，还是我的孩子的无常等等，都是概念来的而已。 从唯识嘅角度嚟睇，我孩子、太太、国家嘅无常都系概念嚟。 所以，要变成罗汉，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变成罗汉先可以了解呢个道理。 所以，菩萨的修行是什么？他是四维这么罗汉，观世界，用这个智慧，不过不变成罗汉。 菩萨智慧点样？就系用呢个罗汉嘅智慧观察世间，但系唔变成罗汉。 这是唯识。 呢个系唯识。 罗汉在了解真的无常。 罗汉先可以了解真嘅无常。 菩萨了解罗汉所了解的无常，还是世俗谛。 菩萨了解罗汉所了解嘅无常，都仲系世俗体。 因为真的无常，我们的无常，是靠概念。 因为真嘅无常，我哋嘅无常系靠概念。 罗汉的无常是靠法，我们的无常是靠概念。 罗汉嘅无常系靠法，我哋嘅无常系靠概念。 不过在大乘佛教，那些法就是方便而已， 不过喺大乘佛教嗰啲法，只不过系方便， 不是究竟法。 唔系究竟法。 所以 不一样是在这里。 所以唔一样喺呢度。 现在要大慈才能够修大悲。 要有大慈先可以修大悲。 大慈就是靠我们不分别我跟他，这是大慈。 大慈就唔分别我同埋他。 大家都求快乐，我们求快乐，大家一样求快乐。众生的生命的目标就是快乐。 大家都系求快乐，众生生命嘅目标就系求快乐。 那我的快乐是众生的快乐，众生的快乐是我的快乐。 我嘅快乐系众生嘅快乐，众生嘅快乐系我嘅快乐。 所以我不能够分开利益自己跟利益他， 所以我唔可以分开你自己同你他， 用这种了解， 用呢种了解。 才能够修大悲。 先去修大悲， 如果没有这种了解，无法修大悲。 冇呢种了解就冇法修大悲。 所以一些大乘佛教的论说，其实悲就是慈心观，就是瞎心痴，悲是中心痴，喜是伤心痴。因为你了解你的快乐跟一切众生的快乐，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你利益众生就是众生的痴，就是中心的痴，你欢喜所有的众生的功德，就是伤心的痴。 咁呢、这个慈心观呢，就系、是、下心嘅慈悲心观，就系中性中嘅慈；呢、这个起心观就系上嘅慈。咁啊，了解自己同众生唔能够分开咧，咁就先可以修呢个中嘅悲心观。咁啊，了解所有嘅众生嘅起为自己嘅起，呢、这个就系上嘅慈心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心能够完全平等。 咁喺呢种情况下，咁你个心可以完全平等， 你完全不分别你的快乐跟众生的快乐， 完全唔分别你嘅快乐同众生 你 快乐。 的苦跟你的苦的因缘，跟众生的苦、众生的苦的因缘， 你嘅苦，你嘅苦嘅因缘，众生嘅苦，众生嘅苦嘅因 你的快乐的因缘跟众生的快乐的因缘。 缘。你嘅快乐嘅因缘同众生快乐嘅因缘。 这样你能够如法用慈悲心， 咁样你可以如法用慈悲起， 所以这个心比慈还微细。 所以呢个起比慈仲要微细。 你要了解慈悲，才能够真的用心。 你要了解慈悲，先可以真正用起。 了解什么是真的因你众生的快乐的因缘， 了解乜嘢系真嘅众生快乐嘅因缘。 吸引所有的众生的功德， 起所有众生嘅功德， 所以已经很顺智慧。 所以已经好顺智慧。 最顺智慧就是舍， 最顺智慧就系舍。 所以慈悲心能够成功，因为舍又成功。 慈悲喜能够成功，因为舍又成功。 那变成无缘慈悲喜舍，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看，这个才是依法界的慈悲喜舍。 变成无缘慈悲喜舍，咁从般若波罗蜜经嘅角度，呢、这个先系无一法界慈悲喜舍。 所以阿毗达摩阿含经是说明那个慈悲喜舍不够，还要修四无量心。 咁所以阿毗达摩阿含经系说明咧，慈悲喜舍唔够，都要仲要修四无量心。 不过菩萨道的四念处是在依法界的了解里面，这是般若波罗蜜。 菩萨道嘅四念处喺一法界入边，呢、这个系波罗蜜。 在依法界里面，没有所缘你能够抓，没有所缘你能够挂，你的心。 喺一法界入边冇所缘，你可以捉；冇所缘，你可以挂你嘅心。 这是佛陀的慈悲心，这是《金刚经》说要说明的境界。 呢个系佛陀嘅慈悲喜舍，呢个系《金刚经》上说明嘅境界。 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心不是发的功德变成无量， 喺呢个境界入边，法嘅功德变成无量。 发的功德是无量，我众生的功德都有量。 法嘅功德系无量，众生嘅功德有量。 那所以喜比比痴还微细， 所以喜比痴仲要明细。 因为真的，真的喜的所愿就是发的功德， 因为真正喜嘅所缘就系法嘅功德。 来欢喜发的功德，你先要了解慈悲。 嚟欢喜法嘅功德，你先要了解慈悲。 悲是最重要， 悲系最重要， 因为众生是在哭，不是在乐， 因为众生喺苦，唔喺乐。 所以，大智的论来让我们了解哭，说明哭的平常是八个方位来了解哭，大智的论20种方位了解哭要。菩萨要了解苦很详细， 咁就平常了解苦系八个范围，咁但系大致度系20个范围嚟了解苦。菩萨要了解苦好详细， 不容易了解真的苦， 唔容易了解真嘅苦。 所以也不容易了解真的苦，其实是属于世俗地不是属于生命地， 唔容易了解真嘅苦系属于世俗体，唔系属于圣义体。 苦是属于世俗地，不是属于生命体。 苦系属于世俗体，唔系属于圣义体。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 咁你了解呢个道理？ 你可以思维。众生的苦心完全平等， 你可以思维众生嘅苦，个心完全平等。 那你就是顺， 你就系顺， 依法界， 一法界。 所以这个苦的特别菩萨的苦的了解要很微细，比罗汉还微细。 所以呢个苦，菩萨对苦嘅了解好微细，比罗汉微细。 什么是，在阿含经里面苦的了解？ 乜嘢喺《阿含经》入边苦嘅了解？ 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是有的时候语言研究很有意思？什么叫梵文、巴利文？什么叫做苦？ 巴利文乜嘢叫做苦？ Dukkha，毒是不好， 都在不好，在唔好啦， 臭臭的， 臭臭的， 苦就是虚空， 卡就系虚空。 所以这个无常，就是臭臭的虚空， 所以无常就系臭臭嘅虚空， 不好的虚空， 唔好嘅虚空。 我们都是在不好的虚空、臭臭的虚空，因为我们执着。 我哋都系唔好嘅虚空，臭臭嘅虚空，因为我哋执着。 本来虚空不是臭臭的，不是不好的，不 嗯。 过我们是在不好的虚空，因为我们执着。 本来虚空唔系臭臭，唔系执着嘅，但系我哋因为我哋执着，所以系唔好嘅虚空。 其实，因为虚空，我们才能够了解所有的法。没有虚空，那就没有所缘；没有所缘，那就没有心。 其实因为虚空，所以先了解所有嘅法，有所缘先有心。 所缘的限制就是虚空。 所缘的限制就是虚空。 如果没有限制，我们无法思维任何的所缘。 如果没有限制，我们无法思维所有所缘，任何所缘。 普通的心就是这样。 普通的心就是这样。 我们思维任何的所缘，因为我们了解它的限制。 我们思维任何的所缘，因为了解它的限制。 所以我们能够用自相共相了解它。 所以我们可以用自相共相来了解。 如果所缘没有限制，那我们无法了解它的自相跟它的共相。 如果所缘无限制，我们无法了解它的自相和共相。 在无量境界里面，那怎么能够分辨自相跟共相？ 在无量境界又怎可以分别自相和共相？ 所以一定需要限制。 所以一定需要限制。 那如果没有限制，那无法分别自相跟共相。 无限制又无法分别自相和共相。 那分别自相跟共相，那这个自相跟共相其实是因缘来 的。分别自相共相，那个自相共相也是因缘来的。 有因缘才有所缘，没有因缘那有什么所缘？ 有因缘才有所缘，无因缘那有什么所缘？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缘起里面，因为有所缘。 所以现在我们在缘起那边，因为有所缘。 如果我们抓这个所缘的相， 如果你捉住这个所缘的相， 那心变成无常， 心就变成无常。 如果我们不抓这个所缘的相，那我们怎么能够令那无常？ 如果我们不捉这个所缘的相，那我们怎么令那无常？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不注意， 所以我们注意， 你不抓相， 举相，不捉相， 你不会受所缘， 不受所缘， 你不会受所缘，你的心在哪里？ 你不受所缘，你的心在哪里？ 那这是大的问题， 这个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问题，你可以推理，还不是真的经验。什么是依法界？ 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可以推理，都不是经验，乜嘢系一法界？ 这个依法界哪里能够找到？ 这个一法界边度可以揾到？ 在心里面，这是心的秘密。 在心入边，这个心嘅秘密。 你解决心的秘密，你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心的秘密，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解决心的秘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心的秘密，所以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说明，十无量心也净土法门是，跟那个心的秘密有相应，跟依法界有相应的法门。 我们已经有说明，净土法门同四无量心同心的秘密一法界有相应。 这是法门，跟无分别智慧相应的法门。 这个是和无分别智慧相应的法门。 无分别智慧就是，中道的所缘就是能源，就是无分别智慧。 无分别智慧在中道的法门，能源在无分别智慧。 这是无分别智慧。 这个是无分别智慧。 能源不能够去，因为能源不能够去，所缘也不能够去。 能源不能够取，所以所缘也都不能够取。 如果能源不能够去，所缘不能够去，那大般涅槃就是讲那个 哭低就变成不哭。 如果能源不能够取，所源不能够取，用大玻璃盆经教，苦体 那 就变成不苦。 唯识的方便是什么方便？所有的所缘，如果我们注意它，那它是我们的心的影响。 唯识系点样教？所有嘅所缘，如果我哋注意去我哋心嘅影像。 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是顺，这个无量，智慧，你就是顺那个无分别智慧。 了解呢个道理就系顺无量智慧。 在无分别智慧，不是说，你没有分别。 顺无分别智慧，喺无分别智慧，唔系话无分别。 不过真的分别在，佛教里面就是后得知。 不过真嘅分别喺佛教面嘅后得知。 我们不了解我们的世俗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后得知。 我哋唔了解我哋世俗嘅经验，如果我哋冇厚德智， 后得知是靠无分别智慧， 厚德智系靠冇分别智慧。 这是本质。本质就是，我们世间见到我们有本质， 呢个系本质，咁我哋世间见到我哋有本质。 这样才能够用后得智慧来分别我们的世俗的经验，我们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的经验。 咁样先可以用厚德智慧嚟分别我哋世间嘅智慧，我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缘起嘅经验。 那，这是我们的心的秘密。 呢个我哋心嘅秘密。 菩萨虽然还没有解这个秘密，他是思维这个秘密。 菩萨虽然冇解呢个秘密，不过佢思维呢个秘密。 所以他是能够从果了解因。 所以佢能够从果了解因。 那这是净土法门的了解，一定要用这个了解来了解净土法门。 呢个系净土法门嘅了解，一定要从呢个了解嚟去了解净土法门。 那持无量心的修行是特别帮助我们了解这种从果到因的过程。 四无量心嘅法门，特别令我哋可以了解有果到因嘅过程。 因为在四无量心里面，你就是悲喝，我们有说明，有分别跟无分别，无分别是在分别，分别是在无分别，是一个境界。 因为四无量心嘅过程，你就系配合无分别喺分别，分别喺无分别一个过程。 所以四无量心是顺，无分别智慧。 所以四无量心系顺无分别智慧， 有无分别智慧，才能够了解世间的经验。 有无分别智慧先可以了解世间嘅经验。 世间的经验都是在分别里面， 世间嘅经验都系分别入边。 因为世间的经验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世间的经验。 世间嘅经验就系分别，分别就系世间嘅经验。 不过我们的分别跟无分别心不相应， 不过我哋嘅分别同无分别心不相应， 所以我们有苦， 所以我哋有苦。 苦依照唯识就是我们的希论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 苦依照唯识，就我哋希论嘅种子喺我哋嘅心里边。 所以佛教中道就是从哪里开始？从真见跟真思维。 所以佛教中道从边度开始？就系正见同正思维。 有真见跟真思维，真觉跟真定已经在。 有正见、正思维、正戒同埋正定都已经喺度。 这是很重要，一定要了解。 呢个好重要，一定要了解。 所有的功德都在记在智慧里面，智慧就是真见、真思维。 所有嘅功德都系聚喺智慧入边，智慧就系正见、正思维。 从菩萨角度来看，真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 从菩萨角度来讲，真的智慧有无分别智慧。 分别智慧是要靠无分别智慧。 分别智慧要靠无分别智慧。 这样无分，这样有分别智慧，才会顺依法界。 咁样有分别智慧先可以顺一法界。 那现在，持无量心。 你要四无量心。 持无量心从慈心观开始。 四无量心从慈心观开始。 慈心观开始是很逻辑的，因为一切众生求生求乐。 由慈心观开始是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求乐。 慈心观就是求乐的过程。 慈心观就是求乐的过程。 思维在所有的众生的乐分。 思维在所有众生的乐分已经是什么？ 一切众生都有乐分。 一切众生都有乐分。 连在地狱还是有这个乐分，因为人的乐分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在地狱都有乐分，为什么？因为真的乐分在我们的心里面。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乐。 除了心以外找不到乐。 真的乐只是在心里面能够找到。 真的乐只是在心里面可以找到。 因为靠五根所有的境界都是很粗鲁。 因为靠五根所有的境界都很粗鲁。 在一切是地狱的出路，还是初衷，就是烦恼的动力词。 在瑜伽世界论，出路和初衷就是烦恼的动力词。 我们靠眼睛，靠耳朵，靠鼻子，靠舌头，靠身体，那只能够感到很粗的不为喜的。精进， 我哋靠眼耳鼻舌身才可以见到很粗不微细的境界。 外面的粗都是很粗， 外面的粗都是很粗。 微细的粗，只有接触，只有在心里面，外面找不到。 微细的接触只有在心里面，在外面找不到。 那现在，求真的快乐，你真的快乐是在心里面。 真的快乐在心里面。 这是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参加众生的乐，因为你思维不是思维他们吃什么，不是思维他们聊什么，你是思维他们的真的需要。 你参加众生的乐，不是思维他要些什么，是思维他真正需要。 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吃，不是说他们不需要闻好东西，不是说他们不要看好的东西，不过他们要用心看。 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看好的东西，但他们要用心来看。 这样他们的出才会维系， 这样他们的足才会维系。 阿毗达摩是说明无根的处是好像两个羊山羊的脚处在一起。 阿毗达摩是说明五根的足就好像两个山羊的脚撞在一起。 心的处是好像两个面包接触， 这个心的接触就好像两个棉的布在这接触。 所以心的处调那个无根的处为心。如果我们没有从心的处开始，虽然我们感到外面的所缘，外面的所缘变成我们的初衷的一面。 心的足就调五根的足微细啦，咁我哋就睇到外边嘅足就调我哋变得粗。 所以真的乐是从要从心求，不是从外面。 所以真嘅乐系由心去求，唔系从外边求。 那，你有心得乐，心得乐是有它的条件。 你有心嘅乐，心嘅乐系有条件。 心得乐的条件，就是你的心要平等。 心嘅乐嘅条件就系你嘅心要平等。 所以，四无量心能够出现，就是条件是在平等的心。 所以四无量心能够出现，条件就系平等嘅心。 所以我们有修破坏限制、扩大疏远。 所以我们有修破坏限制、扩大疏远。 都是平等的心的质量。 这个都是平等的心的质量。 你的心平等，你才能够了解什么是苦。 你的心平等，才能了解什么是苦。 你的心不平等，你不能够了解什么是苦。 心不平等，不能够了解什么是苦。 因为苦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苦。 因为苦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苦。 我们说执着，那就是我。 我们说执着就是我。 不但人的我，连一切真相、一切所愿的我。 不单只是人的我，但是一切真相、一切所愿的我。 那这里是唯识的好处，一切所愿就是我们的心的影响。 这个是唯识的好处，一切所愿就是心的影响。 我的影响不一样，你的影响不一样，不同样的众生的影响不一样。 我的影响不一样，不同的众生的影响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小小的世界，这个小小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心的住所。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小小的世界，这个小小的世界就是我们心的住所。 轮回就是我们的心的住所。 轮回就是我们的心的住所。 佛他的心没有住所，所以他是住在哪里？ 十佛的心没有住所，所以住在哪里？ 无量慈悲喜舍。 无量慈悲喜舍， 这是佛陀的住所。 这个是佛陀的住所。 因为他有这个住所，所以他住在法界。因为法界才有真的慈悲喜舍。 因为有这个住所，所以住在法界。法界才有真的慈悲喜舍。 真的功德是属于法界，不是属于众生。 真的功德属于法界，不 是 属于众生。 真的功德是属于法。 真的功德属于法。 这是了解法界，才能够了解真的慈悲。 了解法界，才能了解真的慈悲。 所以慈悲管理众生，就是方便来了解在大乘佛教、在菩萨道了解真的慈悲，它是属于法界，不是属于众生。 慈悲关于众生就是一个方便来了解真的慈悲，就是关于法界，不是关于众生。 那大乘佛教的方便来了解那个法界的慈悲喜舍，就是是为什么？ 大乘佛教就是了解法界的慈悲喜舍是为什么？ 就是是为阿拉耶还是如来藏？ 就是是为阿拉耶或者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佛性的名称。 如来藏就是佛性的名 称。佛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佛性一样。 佛性在哪里？ 佛性在哪里？ 在阿拉耶。 在阿拉耶。 在什么阿拉耶？ 什么阿拉耶？ 就是在做无相所缘的阿拉耶。 就是无相所缘的阿拉耶。 这是心的秘密。 这个是心的秘密。 那这样思维，我们才能够顺大悲。 我们思维，我们才能顺大悲。 大智的论，大乘佛教的论点，就是说明很清楚这个。 大智度论、大乘佛教论点，就是说明很清楚这个道理。 你不是为法界，你无法了解到的， 你唔思维法界，你就无法了解大悲。 因为那个大悲它是属于无分别的智慧， 因为嗰个大悲系属于无分别智慧， 不是属于有分别的智慧。 唔系属于有分别嘅智慧。 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够了解菩萨道，菩萨道的好处。 你了解呢个道理，先可以了解菩萨道嘅好处。 什么是菩萨道的好处？ 乜嘢菩萨道嘅好处？ 留在轮回，因为大悲， 留喺轮回，因为大悲。 不受苦，因为大智慧。 唔受苦，因为大智慧。 什么是大智慧？ 乜嘢系大智慧？ 无分别智慧。 无分别智慧。 这个无分别智慧，才能够如是用分别。 呢个无分别智慧先可以与神用分别。 如果是被轮回，那还不够来完全成就专一，就是分别变成智慧，智慧变成分别。 如果系被轮回都唔能够完全成为专一，就系分别就系智慧。 这是新的秘密。 呢个系心嘅秘密。 了解这个秘密，才能够开悟，不然不是真的开悟。 了解呢个秘密，先可以真正开悟。如果唔系真正开悟， 只是方便的开悟。 方便嘅开悟，只不过。 那我们众生，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依照如来藏，不是依照无分别智慧。 我系众生行为，唔系依照如来藏，唔系依照无分别智慧。 这个行为依照无分别智慧，就是智慧的理想。不过我们跟这个理想不相应。 呢个行为依照无分别智慧，就系智慧嘅理想。 那怎么我们跟这个无分别智慧不相应？这是菩萨的修行。 点样我哋同呢个无分别智慧相应？呢个菩萨嘅修行， 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个也是方便而已。 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呢个都系一个方便。 一切众生没有如来藏， 一切众生无如来 一 藏。 切众生有理想如来藏，不是人的如来藏，就是法界。 一切众生有理想如来藏，真嘅如来藏就系法 这个 界。 法界是靠无分别智慧，如果没有无分别智慧，哪里有真的如来藏？ 呢个系靠无分别智慧，如果冇无分别智慧，就冇如来藏。 有理想如来藏，没有行为如来藏。 有理想如来藏，冇行为如来藏。 那一切众生有理想如来藏，不过他们的行为不如理想如来藏。 一切众生有呢个行为如来藏，不过佢就不如行为如来藏。 那是为怎么我们的行为能够顺这个理想如来藏？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法门。 思维点样顺呢个行为如来藏？呢、这个就系大乘佛教嘅心。 所以一些论师教大乘佛教就是净土，净土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有啲论师就教啦，净土就系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系净 什 土。 么是净土法门？就是理想法界依法界的法门。 就系理想啦，一法界嘅法门。 我们不是在我们不是在依法界的行为，我们是在依法界的思维，依法界的理想。 我哋唔系喺一法界行为，我哋思维一法界嘅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我们的法门， 呢、这个理想就系我哋嘅法门。 因为我们有这个法门，目标是我们的行为就是顺这个理想。 我哋有呢个法门，我哋目标就系信呢个法门理想。 不过我们的行为，不相应跟这个理想， 我的行为同呢个理想唔相应， 这个也是智慧。 呢个亦都系智慧。 什么智慧？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 烦恼就系菩提，菩提就系烦恼。 这是大乘佛教的德行。 呢个大乘 《 佛教 阿毗 嘅德 达 性。 摩阿含经》不用这个方法， 阿毗达摩阿含经冇呢个方法。 不过一定要了解，只是方法而已。 一定了解呢个系方法。 大乘佛教是说明很清楚，不要执着方法，要了解方法。 大乘佛教说明好清楚，一定了解方法，唔好执着方法。 你执着方法，那不是般若波罗蜜。 执着方法就唔系般若波罗蜜。 如果你执着，那就是没有般若波罗蜜。 你执着就冇般若波罗蜜。 因为你执着，你不了解依法界， 你执着就唔了解一法界， 了解思维依法界就是菩萨的修行。 了解思维一法界就系菩萨嘅修行。 怎么是菩萨的方便来联系不断的思维依法界？在什么情况下思维依法界？ 咩菩萨方便嚟连续不断思维一法界？ 就是大悲跟不得， 就系大悲同埋不得。 因为大悲跟不得，它能够联系不断的，在什么情况下思维依法界？ 因为大悲同埋不得，咁可以连续不断喺任何情况思维一法界。 思维这个精度才是真的。 思维正道先真。 那些我们的小小分别出现在这个依法界里面， 我哋少少分别出现喺一法界， 出现在无量心， 出现喺无量心。 在无量慈悲喜舍， 无量慈悲喜舍。 这个无量慈悲喜舍就是属于佛，不是属于我们。 无量慈悲喜舍属于佛，唔系属于我哋。 佛就是依法界， 佛就系一法界， 依法界就是佛。 一法界就系佛。 佛就是法， 发展法， 修，佛教就是顺法，顺法就是顺佛。 修佛教就顺法，顺法就顺法。 这是，大悲修行的道理，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就，菩萨修行变成清楚。 呢个大悲修行嘅道理，一定要思维呢个道理，菩萨修行就变得清楚。 了解净土法门，一定要用智慧。 了解净土法门，一定要用智慧。 智慧的条件，我们要说就是真言真知。 智慧嘅条件，我哋有讲就正念正知啦。 那你的真言跟真知的所言，菩萨修行就是你的依法界的了解。 正念正知嘅所缘，菩萨修行嘅一法界嘅了解。 在这个境界有众生， 喺呢个境界有众生， 不过众生不能够得。 不过众生不能够得。 在这个依法界有世界， 喺一法界有世间。 不过世界不能够得。 世间不能够得。 在这个依法界有法， 喺一法界有法。 不过法不能够得。 法不能够得。 在依法界有方便，不过方便不能够得。 一法界方便，那方便不能够得。 在依法界有调伏众生，不过众生不能够得， 一 调 法 伏 界 的方便也不能够得。 调伏众生嘅方便，众生都不能够得。 我们所得的境界，就是我们的心的影响。 我哋所得嘅境界就系心嘅影响。 所以一定要如法了解心的影响， 一定要如法了解心嘅影响。 这样才能够超越所有的影响。 咁样先可以超越所有影像。 用影像来超越影像。 用影像来超越影像。 用影像来超越影像，就是不坏限制扩大所缘的过程。 用影像来超越影像，来破坏限制扩大所缘的过程。 所以悲心观也一定要开始从中央的道理，破坏限制扩大所缘。 所以悲心观也一定要用同样的道理，破坏限制扩大所缘。 不过破坏限制扩大所缘用智慧， 破坏限制扩大所缘用智慧。 什么智慧？真言真智的智慧。 用咩智慧？用正念正智的智慧。 什么是菩萨道？ 乜嘢菩萨道？ 真言跟真智的智慧包括在里面，依法界的智慧，如来藏的智慧。 正念正智包括在入边，一法界的智慧，如来藏的智慧。 阿赖耶的智慧。 阿赖耶的智慧。 阿赖耶就是说明有住，有住所的心。 阿赖耶就是说明有住所的心。 因为有住所的心，所以有法界心。 他没有住所的心，所以有法界心。 如果没有有住的心，那不会有法界心。如果没有法界心，不能够有住的心。有住所的心， 如果没有住所的心，就没有法界心；没有法界心，就没有住所的心。 这是依法界，这是无分别智慧。 这个一法界无分别智慧。 用这个智慧在四无量心的修行，能够变成解脱的法门。 用这个智慧，四无量心的修行才可以变成解脱的法门。 什么解脱的法门？无漏法门。 无漏的法门， 在阿含经，在阿毗达摩里面是有漏，慈悲喜舍有漏，因为所缘是众生。 在阿含经、阿毗达摩，慈悲喜舍是有漏，因为所缘是众生。 那跟净土法门、跟四无量心的大乘佛教、四无量心的法门哪里不一样？ 跟大乘佛教正道四无量心有咩唔一样？ 四无量心就是悲合跟依法界的道理。 四无量心就是配合同一法界的道理。 因为身不能够得，受不能够得，心不能够得，法不能够得，众生不能够得。 因为身受心法和众生不能够得。 因为众生不能够得，世界不能够得。 众生不能够得，世界不能够得。 因为众生跟世界不能够得，法不能够得。 众生世界不能够得，法不能够得。 因为法是靠众生，没有众生不会有法。 因为法是靠众生，没有众生就没有法。 那以所有的方便都是靠这个道理。 所有的方便都是靠这个道理。 什么道理？ 咩道理？ 依法界的道理。 一法界的道理。 如果你是修菩萨道，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修菩萨道，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都是在依法界。 本来都是在一法界。 如果你离开依法界，你也离开法。 如果离开一法界，就离开法。 不过，来了解这个道理，你要用无分别智慧。 你了解这个道理，用无分别智慧。 这个无分别智慧要跟分别智慧相应。 无分别智慧同分别智慧相应。 这种情况只能够出现在中道里面。如果没有中道，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只能够出现在中道里面，没有中道就不能够出现。 出现在见道而已，在别的情况不能够出现，在修道而已。 出现在见道那里，那其他情况都不会出现，出现在修道那里。 所以修菩萨道，虽然你还没有成见道， 修菩萨道虽然没见道， 严格的说，成剪刀一招鲜，大乘佛教，你只能够成剪刀。如果你要修，一个无量的无数劫，你的质量的一无数劫，你的加心道。 依照大乘佛教，你要见到要修一个无量劫嘅加行道。 那这个，一无数无量的劫的质量跟加心道就没有时间， 咁呢个一个无量劫嘅加行道就冇时间， 在没有时间里面还是有时间， 喺冇时间入边都系有时间。 在没有时间里面还是有时间， 喺冇时间入面都有时间， 这个智慧。不容易了解， 呢个智慧唔容易了解。 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机械的心，我们一直用机械的心。 咁我哋习惯机械嘅心，一直用机械嘅心。 那什么是菩萨的修行？ 咩系菩萨嘅修行？ 那就是用了逻辑，用语言，用了一些，用很多很多种方便来了解。你的道理不但用五蕴，12处18界， 即系用逻辑语言依法，好多都系道理了解呢个道理，唔单止系用问12处18界。 所以你还是要从有分别心的智慧开始来了解无分别。 所以仍然要用有分别心嘅智慧嚟了解无分别。 这是真的唯识，不然是假的唯识。 呢个系真嘅唯识，如果唔系假嘅唯识。 唯识是说明很清楚，有假的唯识跟有真的唯识。 唯识又说明好清楚假嘅唯识同真嘅唯识。 假的唯识就是靠概念， 假嘅唯识系靠概念。 那个净土法门也是唯识的法门，不是别的。 净土法门都系唯识嘅法门，唔系其他法门。 不过，如果你是用机械的心，来了解，你是用，这种逻辑有 A 不能够有 B，有 B 不能够有 A，那你是用假的逻辑，不是真的逻辑。 如果用機械嘅心嚟了解，有 A 唔能夠，有 B 有 B 唔能夠，A 呢個假嘅唯識。 所以，了解唯识，你要顺这个依法界的逻辑。 所以了解唯識要順一法界嘅邏輯。 依法界的逻辑是超越普通的逻辑，分别心的逻辑。 一法界嘅邏輯係超越普通嘅邏輯。 在这个依法界的逻辑，小会大，大会小。 喺一法界邏輯，小會變大，大會變小。 无量有量，有量有无量， 無量有量，有量有無量。 好有不好，不好有好。 好入邊有唔好，唔好入邊有好。 那，你这样用这种了解，这样修，是无量心，这样修净土法门，那你就能够开悟，不然开悟很难。 你用呢种了解去修，咁你就会开悟啦。如果唔系开悟，好难。 那现在到这里，就是吃饭的时间，那我们1点钟，就继续讲，而且下午每次早上是讲，下午就是休息，所以我们说直接说明法门，靠分别，分别智慧是来了解无分别之法。 咁我哋下午就去收啦，咁啊讲分别法门，了解冇分别嘅法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